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呢终于啦。喂，唔止阿 O 啊 ,PC 都返返嚟我哋节目之中啊 ,PC 欢迎你啊。 多谢阿 O, 早晨啊， 早晨早晨。咁啊 ,PC 就除咗自己正职啦，咁啊亦都会继续帮忙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呢个节目啦，仲有多一层嘅身份，因为过去嘅区选啦，咁啊恭喜你啦，系啊。 多谢多谢。 但放心，我哋会淡化呢、這个议员嘅色彩，因为你嗰、那个你嗰个区务啊先要，即除非有嘢辣到元朗区同湾区结连，我哋先会将个牌头攞出嚟讲 嘅。冇错，但我感谢嘅，我感谢其实我一路喺个区里面咧、嗯，都有好多听众朋友咧见到我嘅时候咧， 有听呢个节目， 系啊，都有听个节目，然之后不忘咁样揾我一齐影张合照嘅。 咁啊好啊，咁啊继续服务香港市民，服务社区啦，咁啊都系我好乐见嘅一件事嚟嘅。咁啊有我心底入边都为你高兴啊。好，转个角度咧，我哋一齐等阵要望下天空，因为咧国产嘅两只超劲嘅飞机咧，就会喺维港嘅上空咧，会 show 俾大家睇，系咪啊？ 正啊！ 系啦，咁啊，呢两架飞机咧，其实就早两日咧已经嚟咗香港嘅机场啦。咁啊，其实睇翻多啲嘅资料咧，咁啊，今次咧都系第一次啦，有国产咁大型嘅飞机啦，咁啊喺维港嘅上空上边展示啦，同埋绕场一周嘅咁样。咁啊，全港市民都理论上应该都会见到噶啦，系咪啊 ？PC， 冇错啊，其实大家咧要。准备好，因为十点半到十一点呢个时间咧，就系成个飞行嘅展示活动。 哇哦，系 啊，分别系其实边两架机咧？分别咧就系 C919 啦，跟住咧仲有呢一架叫做 ALJ21 嘅 ALJ21 啊，即系都系指纹楼梯之前咁啊，依家终于可以产出啦，仲可以咧喺维港嘅上空嗰度展示啦。估计咧，我深信香港或者内地咧，应该咁样讲啊，内地啦，即除了呢个电能车咧，会倾销全世界咧，嚟紧有机会飞机都倾销全世界。 喂，但其实 ALJ 是一架商务机嚟嘅。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私人飞机啦。其实 系啊，所以我有听过噶。嗰时有啲老板食饭嘅时候都话：，其实国家都有产出噶，嚟紧你会听到噶啦。咁啊，所以话指纹楼梯响，依家就开始展示 咯。最重要系呢一架飞机咧，可能大家有啲。認知啦，或者了解嘅時候咧，呢架機除咗係一個商務機啦，佢更加可以做一個醫療機。 係啊，咁幾好啊嚇！睇下往後有冇機會咧，喺各個層面咧，大家都可以見得到啦。咁啊，記住一陣十點半到咧，望去天空睇下見唔見到呢兩架飛機啦。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知县，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 O 请嚟咗咧呢一位嘅朋友仔啦。咁啊，阿坡你咧就系咧 ESG School 嘅创办人啦吓。咁啊 ，ESG 当然系咧呢个世界讲嘅大主流嘅概念啦，亦都系政府方面咧都常常推动嘅。咁啊，当然你亦都有你嘅公司 title 啦，庆联企业有限公司嘅。首席创意执行官，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坡，喂，不如我就问你一个简单显浅嘅先，嗱 ，ESG 究竟系代表啲乜嘢先？而第二就系、是、我哋旧时细个就成日讲可持续发展啦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啦，点解从那一天起所有嘅投资项目都变咗 ESG 嘅咁样？我交俾你去多讲好嘛，坡 ，thank you， 好好好。或者咁啦 ，ESG 簡稱嚟講咧就係 environment、social 同 governance。environment 就係環境啦 social 就係社會啦，governance 就係管治。咁、啊，點解會出現咗 ESG 呢件事呢？其實就係聯合國佢哋出咗一個 SDG 17嘅目標啦。咁、 嗯、 跟住之後，但係因為即係大家都想所講啦，可持續發展呢個字好虛嘅。咁、 嗯、 啊，點樣可以落地啲呢？咁就一定要有計數。咁、 嗯、 ESG 其實係一個計分嘅制度嚟嘅。即、 嗯、 係簡單啲講啦，你哋話減碳，其實你係減幾多呢？佢要點樣去計數？點樣去用唔同嘅層面去計咗呢件事咯？咁、 嗯、 所以點解就話投資界會咁中意 ESG 呢個字呢？就係、是、因為有個數字，咁、 嗯、 有個數字嘅情況下咧，就大家就可以睇到之後點樣做啦。 我之前咧同一啲環保嘅叫做機構啦，其實都可以講嘅，有 NGOs 嘅世界綠色組織啦，係啊余遠請博士啦，咁啊 Dr. William Yu 咧，咁佢都有講話，喂 ESG 雖然係一個趨勢，但其實咧大家唔係好明白什麼係 ESG 嘅，咁所以佢就好似一個宣傳推廣大使咁去講啦。咁我深信阿 Paul 你都係即係近呢一年來咧，都好似叫做當年喬布斯咁樣，不斷講拖，係咪都係咁咧？你都係 其實係噶，因為都係咁樣講啦。呢個字就大家問多幾句就咩叫 ESG， 問多幾個深層次就大家未必識嘅。咁、 嗯、 或者我用一個最簡單嘅方式咧，就係、是、E 就係講環境啦，即 係 咁講嘅形式下啦。社會呢個字其實 social 咧，其實係主要講人嘅。咁、 嗯、 管治嗰樣嘢咧，就係管法規。咁啊，即係簡單啦，即係等於你咁講，政府落咗一啲嚟緊嘅垃圾徵費啊，或者有唔同嘅規矩，咁、嗯、我哋點樣去跟進落去？咁所以都係有一樣嘢咧，都係有一個數字嘅情況下咯。咁、 嗯、 所以就要講環境、講人，就要講政府嘅規矩啦。 咁就可以量化得到啦。 係 啦，好啦，咁乜嘢係 ESG School Hong Kong 咧？我又想問下啦。 或者咁啦，咁我本身咧就做開服裝，做咗。我哋公司做咗50年噶啦， 系啊， 咁我都做咗20多年啦。咁、嗯、啊，其实 我哋好后生啊，Paul， 多谢， 同我差唔多年纪，可能你都系支持环保嗰啲人咧，个样貌心境特别年轻噶。 多谢。咁啊，多谢。 OK， 咁或者咁啦，其实咧就我哋做开时装嘅，咁我哋主要做开出口啦。咁、我哋其实咧几年前就开始接触好多唔同嘅嗰啲叫做 sustainable brand 啦、即系其实喺外国就比较兴啲嘅。 系 咁啊，佢哋点样可以可持續發展啊！佢哋行得比較前嘅，咁、 嗯、 啊，跟住之後咧，咁啊，因為 Covid 啦，咁啊，冇得講啦，咁啊，真係全部啲嘢停曬。咁咧，我哋就咁啱，我個拍檔咧，其實其中有另外一個生意係做滅蟲嘅。咁、 哦、 啊，所以咧，佢就俾咗好多殺蟲嘅，即係消毒藥水俾我啦，好多嘢試。 但係都係 organic 嘅嗰啲殺蟲嘢、 都係有 organic， 有唔係 organic 啦。 係咯，因為嗰個都其實殺蟲啊、滅蟲呢一科嘢咧，其實都想趨向 organic 啊，即係總之依家每樣嘢。我哋都嘗試想可持續啊 ，organic 啊，食嘢、飲嘢、用嘢，所有嘢都係咁咯，即 係 方方面面啦、啊。即係我估除咗空有一個旗號同埋口號，我估其實 next generation 即係下一個世代，如果你唔珍惜資源，其實就冇曬啦。 咁一定㗎、 啊。 如果你我諗或者我跳翻之前一句啦、 啊， 其實服裝行業咧，其實如果我諗係。三大污染行業嚟嘅、其實你如果譬如好簡單啦，我哋有報告者啦，有講啦，咁三成嘅衫，其實你喺零售見到嘅衫咧， 係啊， 有三成咧，根本連膠袋都未拆咧，就已經抌落去堆填區㗎啦。 哦， 因為如果你有啲之前有個品牌，直情係攞嚟燒嘅， 其實係咪好似都幾浪費啊？你自己作為業內人士，覺得見到呢啲情況都有少少覺得惋惜㗎。嗯， 一定㗎，因為其實你會睇到啲衫真係多到。有一個位置，大家都唔需要再買多幾件衫。咁啊，但係真係有少少叫做夾硬平到你唔要嗰只嘅形式下做法。咁呢個係一個比較以前嘅一個大規模生產模式嘅做法咯。咁、所以而家個世界變曬㗎啦。 係咁，當然即係我哋香港即係作為時裝之都，你見上幾個禮拜仲阿 Farewell 嚟，仲行咗嗰個咁大型嘅大品牌 show 係咪先？咁我覺得啊，即係我。睇到嗰個面向，梗係覺得好勁啦 ！Pharrell Williams 嚟到香港，但係與此同時，頭先阿 Paul 你講嗰件事，我覺得我哋究竟係進步緊定退步緊咧？但係我知道咧，內地或者灣區一啲叫做成衣嘅企業啦，即係你既然講開，其實佢哋嘅工廠嘅排污咧，亦都開始處理得好好啊！特別喺東莞方面，啱唔啱啊 ，Paul？ 啱、嗯。其實喺國內咧，即係其實呢國內咧，其實佢哋呢十年八年咧，做咗好多進步工程，種咗好多樹啦。佢哋喺個污染。 水的污染都做了很多功夫、其實減少一些叫做洋垃圾入去啦，即係以前的堆填區就 洋垃圾即係咩啊？ 其實係洋嘅意思就係西洋咁解，咁、咧就其實咧以前咧就中國咧係因為窮啦，或者而家有啲位咧其實就係收購咗人哋一啲垃圾嘅嘢咧，就翻去翻新，跟住又賣俾自己人嘅。咁嗰陣時就希望係可以咁樣做嘅。咁但係而家整下整下呢個世界真係太多垃圾啦、多到咧連即係所有嘅情況下都唔可以入去大陸咯。咁所以其實就而家你如果你話好似服裝咁啦，大家都係聽到有啲人咧捐去非洲嘅，或者第三個國家。其实如果去到那些地方呢都没人要的了、即是现在的衣服多到是、理论上是没人要的。 是那怎样可以做到一个不要说 recycle upcycle 那样东西呢？我想问一下。 其实这个 upcycle 是很好的，很好的问题的。其实这样东西香港呢其实在这方面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是领先区来的。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呢真的理论上就将一些旧衣服变回做冷球、去做一件衣服、所以呢就一個是香港，一個是瑞典。其實而家呢個如果呢個研發咧，亦都係香港其實 PolyU 研發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真係好少，暫時嚟講啱啱開始。咁、我諗少於全世界都係少於真係1%都冇，係啲衫會攞去重用嘅，大部分都係。堆填區嘅啫，其實都係最尾咯、 所以我哋都叫做為到環保都有出多一分力嘅，即係唔好咁悲哀啦。嗱，講多少少 ESG school 呢一樣嘢啊，頭先即係講衫，我哋講你嘅老本行又扯遠咗少少。咁啊，喂，係咪呢個 school 個目的都係想有個指標性，同埋叫做令到大家可以量化到同埋實體化啦，唔好淨係講數字啦，即係可以實體啲掌握到咩係 ESG 啦嚇。 我諗。其实嗱 ，ESG 我谂或者甚至可持续发展，而家未来最紧要系我哋下一代啦。 系 咁啊，咁点解我哋会出咗嚟去学开始做校服？因为咧、我自己都系一个家长啦，咁我就发现咗咧，其实现在嘅校服咧就唔知系咩原因嘅问题咧，即系50年不变啦。咁其实咧简单啲嚟讲咧，其实佢哋用紧一啲比较好。唔環保嘅物料，即係因為可能佢個價錢比較平啦。 係、 咁其實咧，除咗真係入邊，即係例如我 name 譬如亞加力啦、acrylic 啦，其實嗰啲係一啲好唔環保嘅物料嚟嘅，又唔舒服。跟住之後咧，好快地，其實當然咧，家長就話我著幾次就唔要，但係真係唔係去到幾次就即係佢哋會大啊。 應該唔會啊！我哋細個就即係回想，即係大家都差唔多年紀。就好多都係 cotton 嘢嚟嘅，老老實實。 其實或者而家興緊就係 poly cotton 啦，係 咯 係 咯。 但係而家咧開始我哋就會用一啲好多新嘅物料啦，譬如我哋用加入竹纖維啦，玉米纖維啦，樹木嘅纖維啦，再或者用 recycle polyester 去做，由膠樽去做。我呢件衫，譬如我呢件衫啦，我呢件 T-shirt 咧，其實係由六個膠樽再變翻做佢變翻做紗線，咁啊織翻個布嚟出嚟做翻出嚟。 哇！又真係睇唔出喎，真係。真系转个头，等小弟去touch 一下先，你件衫 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 啊。 好啦，今集咧同阿坡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想同你讲下咧，一啲传统嘅衣物咧点样革新啦。另外咧，你啊内地方面嘅厂房咧，点样将环保物料咧，头先有讲过啦，木材啦、玉米啦、竹啦、回收塑胶咧，可以融入喺个衣质嘅层面嗰度啊。而嗰个技术系咪又攞咗一个专业认可啦？呢啲都系下一集咧，我想同咧阿坡去多讲少少嘅。而个应用层面除咗校服，仲有啲咩层面可以应用得到呢？咁样想同你多讲呢啲嘅面向，好嘛？多谢阿婆 ，thank you， 好多谢你。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本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遇刺那一套，再没前路。 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转到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再派旅，目不识地走在晴空下，和太阳再对话，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导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信断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字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演雅，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自主研制客机 C919 今朝将会飞越维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预计上午10:30由赤立角机场起飞，由西至东进入并且飞越维港上空两次，市民可以在维港两岸观赏。其中在尖东海旁有摄影发烧友和游客朝早8:00左右已经到场霸位，希望占据较好的位置拍摄 C919。 其中摄影发烧友傅先生说，虽然天气开始转动，但是 C919 来香港属于难得的机会，而且会在维港低飞，希望到时天气良好能够影到 C919 融入维港景色的相片。政府第二批简约公屋项目将不再推展位于上水莲塘尾的选项，转为改装五间空置或者即将空置的校舍，并且新加入马鞍山恒光街的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收到意见说莲塘尾的项目位置偏远，附近亦都缺乏足够的基建设施，开发成本高，亦都只能够提供大约1000个单位，所以决定调整项目的位置和数目以回应诉求。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改装的五间校舍有其中4间仍然在使用中，预计有2间校舍出年年中可以交还，亦都有学校正是等待搬迁新校舍，期望2027年完成所有简约公屋项目并且被居民入住。对于能不能够将简约公屋的选址改为兴建公屋，何永贤说需要由规划署研究，强调长远公营房屋有足够供应。美国国防部说，国务院已经批准出售总值$3亿的设备，协助维护台湾的战术资讯系统。 五角大厦国防安全合作局话，今次销售系对设备生命周期嘅后续支持，涉及指挥、操控、通讯同电脑应用，透过加强战备以及维持现有战术资讯系统嘅运算能力，提升应对当前同未来威胁嘅能力。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上个月回应美国对台售武的问题的时候说，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正是将台湾变成武器库、炸药岛，将台湾推入灾难深渊，必将为台湾民众带来巨大祸害，强调台湾的安全取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几件美制武器根本靠不住，解放军严阵以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话：加沙地带冲突是对联合国作用的考验，中方将会同国际社会一起继续为恢复和平和拯救生命而行动，为早日平息战火、落实两国方案和实现中东持久和平作出不懈努力。将军在巴尔问题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上说，加沙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当前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必须要将立即停火作为共同目标，敦促以色列听取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立即停止无差别的军事攻击，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将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针对加沙民众的强迫流离失所和强制迁移，呼吁立即采取行动扩大人道准入，包括充分利用海雷姆、沙洛姆在内的口岸，令到人道物资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中方亦都支持开展进一步外交斡旋，令到所有被扣押的人员早日获释。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朝早有几阵雨，天气转冷，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显著下降到夜晚，市区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展望听朝天气寒冷，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朝早寒冷。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窝打路到去九龙城，跟住广东道而家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少少。另外，由于受到火警影响，十八乡路来回方向介乎大树下西路同埋侨兴路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受影响嘅九巴路线68E同埋68F需要改道行驶，而港珠澳大桥主桥同埋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主桥中快线同埋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主桥的慢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8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排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七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去九龙方向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海洋公园一带咧都比较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跟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泥围。再提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嘅第二阶段分时段收费将会喺听日12月17日上昼嘅5点实施，私家车同埋电单车会因应时段而调整收费，至于其他车种全日或一收费，详情可以查阅香港出行 E-App 或者系运输署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剧八三零公道的第二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这个辩方律师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个人都挺犀利的，每走一步都拿捏住我国的法律。 最终张婉瑜用生命拎回来的证据又能不能够帮到这单案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不得了，剧场翻嚟啦！ 不得了啊！你有冇见过爷爷件白色恤衫啊？ 爷爷，你系咪收埋咗啲钱啊？托尼 系盘菜换领券咯，应该系喺个衫袋度，但个衫袋又冇， 真系唔见咗。咁今晚咪冇嘢食。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 冬至冇饭开，爷爷你点算啊？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咁啊继续同 PC 去倾偈啦。嗱 ，PC， 之前你又忙住选举啦，咁啊依家应该可以咧，同我翻去内地嗰度食下呢个酸菜鱼啦，系咪？ 哇，唔止酸菜鱼啊，好多嘢想翻去食，我一段时间冇翻去啦，其实即系完全真系离开香港嘅时间都冇嘅， 系， 但系所以我咧好想急不及待咧。 喂，你瘦咗， 太好啦，因为我 你可能真系之前公务繁忙啊，都忙住 瘦咗就系准备下一个计。 去飲食咁 嘅飲食 都係嘅，咁首先元朗都好多好嘢食啦，咁但係我覺得現時都係嘅，克服克服啦，即係大家多啲留港消費都係好事嚟嘅。不過你話咁啱得咁巧咧，打開報章就睇到呢一則嘅新聞咧，如果喺內地消費咧都可以了解翻。 喂，內地消費而家犀利喎，好多唔同嘅名牌咧有即買即退税嘅情況咧，吸引翻港客。 我想問翻一樣嘢咧，因為我未試過喺內地嘅luxury brand 咧去買嘢嘅，其實好老實，我就唔知原來內地咧買啲貴嘢咧係要。可以退税啦，第一。第二嗰样嘢就係、是、我唔知道，因为你香港都好多嘢免税，譬如你喺香港嘅名店买嘢，你冇諗住係退税㗎嘛。 係呀，冇错。 咁我哋从来諗嘅概念就係、是、可能去美国玩嘅时候又退税，或者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又退税，但原来喺内地买呢啲嘅奢侈品呢、都有机会退税，好似话某啲品牌呢都平成1000-2000蚊。 係呀、其实基本上呢扣完咗个税项之后呢、其实即係等于打咗个91折。 是 是啊，即是话你知道的，但基本上很多大型品牌都有的，我见到。是啦、即是话其实假设你买紧件20000蚊的货啦、其实都平了接近2000蚊的。 哇，都几多喎、2000蚊港纸、你2000蚊港纸可能在内地可能都吃到四餐五餐，我讲两人啦。 是 啊。咁你大概每一餐 港纸食咗好多餐啊。 你大概一餐大概200-300蚊人民币啦，两个人咁样，或者三个人咁样。大概差唔多嘅， 系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咁啊。内地都佢都有啲嘢系贵翻啲嘅，譬如嗰啲全国连锁店啦。咁你见近排嗰个打边炉铺头又要跳舞咁样跳呢个叫做湖北嘅神曲啊，科目三啦咁样，又要跳下舞啊，吸引下大家取悦下。不过即系内冇同 PC 做节目啦，可以同 PC 倾下呢、這、一个。喂，其实咧我都有嗰啲生活体验啊，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咧就唔能够生活体验自己独白式咁样讲， 太好啦而家。 话说系咁啊，我早两个月啊，其实咧呢两个月我都 on and off 系咁要内地香港往返，因为要处理一啲屋企人嘅事务啦，咁要开一啲户口啦。原来咧 我哋香港人咧翻到內地開户口啦，一開始嘅時候咧，你真係唔可以開到啲一類户口， 係 即 係 開到二類 户 口啦。咁但係咧，我要處理屋企人嘅事務咧，就二類户口搞唔掂， 嗰 個額度唔得。咁跟住咧，多方斡旋底下咧，我最後得到一個一類户口啦。咁當然我都問好多人啦，咁我都。即係喺香港都有做下啲金融嘢啊、投資嘢，我話唔得，二類搞唔掂，二類一年先可以得可能200,000人民幣嘅額度。 但係每日你知唔知二類户口係幾多錢可以用？ 每都係10,000蚊咁樣。 1,000蚊 係咪得1,000蚊？ 係啊， 所以我最後咧就多方斡旋睇下開到個一類户口就方便好多。不過個過程之中有啲嘢都特別喺個資產轉換嗰度就喺個互聯互通係有啲障礙嘅。 冇錯。 咁但係你就要揾翻啲正途或者揾翻啲法定嘅金融機構去幫忙你啦。 不過呢個其實因應住成個灣區嘅發展咧，我哋一路講緊五樓嘛，我哋發展係通訊樓啦，即係信息樓啦、物流啦。其中一個就係一個 資金流， 資金流。所以呢一方面，其實我哋真係要發展整個灣區嘅配合咧，即係9+2嘅配合嘅時候，呢、這個資金流係需要去好好咁諗下點樣可以做好。 係啊，點樣做到多少少互聯互通？如果唔係都有少少禮計嘅。講真，你下下如果要叫做喺內地，同埋今時今日其實20,000-30,000人民幣，即真係唔係一啲好大數額嘅錢咯。好老實 講，其實之前我記得我哋喺節目都有分享過嘅，因為呢個二類户口咧，其實每日可能嗰、那個。in out 係得1,000蚊嘅話咧，其實有辦法嘅，就係、是、你每日就將1,000蚊轉翻去第二個 户口， 係第二個一啲通訊平台裡面啦，咁令到你嗰個通訊平台嘅錢會多咗，但係其實都係講啦。始終信息上可能會有危險嘅，即係大家要小心處理喺一啲唔同嘅金融平台裡面。 係啊， 係啊， 如果唔係人轉嚟轉去一陣，夠錢冇咗都係好麻煩咯。所以主持人都特別一再強調，你喺啲法定嘅一啲金融機構嗰度做呢啲嘢咧，就最踏實同埋最靠譜啦。咁樣咁點解無端話開户口關聽眾咩事咧？第一啦，一個叫金融界嘅資訊咧，俾到大家啦。即係你翻到內地開户口，你港人上去，你唔係帶住張户口。香港就可以开到啲比较一类户口，咁呢个纯粹资讯提供。第二咧，我多咗喺前海。 系 前海 有冇坐摩天轮先？ 有啊！喂，原来嗰个摩天轮真系好霹雳，嗰个区域成个区域都好劲。 但你系几？你星期几去噶？我想知。 我系闲日去嘅，即系我系收咗市，譬如4:00，跟住就快速上去咯。咁、其实我早少少嘅，其实3:30上去，跟住就可能揸车去到福田咁，新田，跟住喺新田就即刻去福田口岸，跟住过，跟住喺福田嗰度就即刻再转车去前海，好转折嘅，其实成件。 我聽到都覺得轉折啦， 我冇港車北上，就算 Evan 有 港 車 北 上， 仲轉折， 仲轉折啦。咁因為你無端端去咗珠海嗰度搞，仲傾，唉，總之都係大家有啲位都係傾下傾下。不過夜晚就喺叫做嗰個港灣嗰度啦，即係 歡樂港灣， 歡樂港灣嗰個地標嗰度就打個卡。 多唔多人啊？你去嗰日？ 都多嘅。 但我想同你分享咧，就係內地嘅文化都幾開心。 我哋幾耐冇做節目，即係好似行雲流水咁啊！ 係啊，歡樂海灣咧，你夜晚去嘛，食完嘢咧，側邊其實坐滿曬人，即係大家對於呢個行下公園啊， 好似一個西九文化區咁啦。即係如果你未去過，容許主持人就用西九文化區做一個比喻，佢都有少似嘅，即係有啲情侶就喺度留大下放下狗咁，行下啲行人步道咁樣，攞住杯手打檸檬。茶咁就 同埋睇下車啦，好多車行喺嗰度。 哦，係啊，電能車啦， 係啊， 電能車啦。 我覺得係令到我覺得，係好心動啊！其實價格啦，同埋好期待嗰啲車咧，幾時嚟到香港咧？ 我喺前海食咗間日本嘢。有興趣轉個頭同你分享下好嘛？ 好啊！ 嗱，不如咁，我哋咧依個時間咧都講咗好耐啦，咁啊去首歌啦，轉個頭翻嚟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咧，同 PC 咧，又講下香港咧，又講下灣區入邊啲兄弟城市咧，有啲咩新嘅搞作啦，等大家可以認識一下啦。 貌一般身上但要再有。不想脑筋 ，it's okay。不想唉声叹气，想弹沙发搵剧上播。 OK， 我去谂应该点帮你，定系已经不必多理。若系要谂谂谂天光，抹低啲名堂，咁先好疏离。记住我冇架时光机 ，But it's OK。但系有时间放下架，冇入下要多飞。到底需要惊乜 ？End up do we end up， 当你识得你 take 翻个 break， 咁要清醒要 wake up。 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頭先咧就賣咗少少瓜子咧，就話自己喺前海嗰度咧都啊近排都要留下好多嘅腳毛啦。因為我哋譬如翻去深圳去玩啊，食米玩，通常你就福田區啦，或者之前你話會展中心嗰啲 RPC， 咁跟住又會喺羅湖區啦，羅湖你又話呢個文和友啊，有文和，我都成日都唔記得嗰個位啦，咁樣嗰度都係我哋通常喺東門區域活躍開嘅，咁 南山啦，仲有 咁就算。你话喂食嘢方面，你都冇话去到前海后海食嘅，嗰啲都系啲商业区啦。但系咧冇办法啦，因为时间紧迫咧，又肚仔饿咧，就喺前海嗰度咧都有食咗几间唔同得意嘅嘢啦。 咦，你啱啱话食嗰个日本嘢？ 日本嘢咧其实都 OK 嘅，八道菜到咧， 系 夜晚黑八道菜好啊，大概都系讲紧400蚊人民币一个头咯。 哦， 系 OK 啊， 新鲜咧， 新鲜，新鲜，新鲜 ，OK 啊，好开心噶，而且你喺嗰啲，即系你仿佛因为喺前海嗰个位咧，就直情真系啲金融区啊，即系佢每栋都好似即系 IFC 啊、ICC 啊嗰啲楼下边咧，突然间有一嚿嘢咧，好似去咗啲和风咁样咧，日式铺头咧，咁你入去食咁啊。招呼周到 啦，同埋我覺得咧，內地咧最興奮嘅地方咧就係、是我唔係淨係食緊一個食物咁簡單，我覺得佢哋嘅裝修門面咧，成個感受到好似進入咗一個另一個氣氛咁樣 可能空間真係夠大啦，容許佢哋去創作多啲，同埋就算你話扮日本都多啲地方可以扮得到咧。香港真係好多鋪頭都好細得。好細，咁你入到去，你都冇一個過渡，就即係你知人咧、都要慢慢進入個氣氛噶嘛。你冇嚟一推開道門，哇！日本啊咁樣，喂一推開道門，歐洲啦咁樣，即係就唔會咯。 所以儀式感好重要啊！即係咧，我哋某嘅大型嘅公園啦， 係 啊，坐嗰個列車入去之前咧，佢會有一個好重要嘅温馨提示 啦， 佢將會進入另一個世界噶 嘛。係啊，即係你進入冰雪嘅世界咁樣，咁都係嘅喎。 阵时嗰啲音乐啊或者个布置咧，都会令到你咧有啲冰雪效果啦。你又最知道啦，个主题乐园依家都开始生意兴隆啊，旺起上嚟啦，系啊，咁几好嘅。嗱，你话本地消费有冇其他咁？当然有啦。头先话香港嘅主题乐园都旺起上嚟，与此同时就系故宫咧都有啲新嘅展品， 有啲新嘅展品啊，讲紧喺有97件咧喺明代。应该明代嘅人物画珍品嘅展览啊， 咁啊，好似有唐伯虎嘅一啲嘅真迹或者一啲画作都喺嗰度啦。嗱，唐伯虎点秋香啊，我哋由细睇到大啦，即系阿星爷嗰一套咁，我自己都好喜欢睇嘅咁样。咁入边有多搞笑嘅元素啦，但系你话真真正正睇下唐人。即系呢个唐伯虎嘅作品咧，可能大家入故宫就睇到。 冇错，同埋佢有14套嘅，系属于呢个国家一级嘅文物嚟嘅、 哦， 所以我自己都会好想睇，究竟佢里面嘅啊点样为之一级文物咧、 嗯， 或者一级文物佢里面嗰个画作啦，甚至个作品其实系点样？ 因为我知道咧，呢啲画作就冇去公开展出嘅，即系当然除咗你话喺北京嘅故宫啦，咁、除此以外就冇话喺其他嘅地方有展览过噶，咁所以绝对系香港一啲艺术迷嘅一啲福气啦。因为即系关于艺术文化范畴，即系 PC 你嚟紧都会多去涉猎啦，系咪先？喺个文体类嗰度点样环环紧扣、字相连啦？我真系觉得咧，香港是已經復甦的了，不要說很多時候我們的 hashtag 都說 Hong Kong is back 啦，這樣、我覺得已經回來很久了，因為我們看譬如看維港 Pharrell 的 show， 即是這個時裝展的 show， 接下來美斯又來香港啦，史高斯又來香港啦，你喜歡看老中青的都看完了，即是你說喂老牌的球星譬如費高樣都來香港獻技啦，一月的時候，二月有什麼看？二月當然是要、看這個美斯啦，咁啊，好似都系一票难求喎， 一票难求， 好贵啊！ 有冇办法搵到飞先？ 有噶，上呢、這个嗰、那个旅游网站嗰度咯，官方嗰度，佢系唯一一个旅游网站你要抢同埋买嘅。 系， 咁大家就即系唔好买黄牛飞啦。我估都有电视台直播嘅，但系能够一睹球王嘅风采，绝对系球迷们嘅福气。 同埋大家可以特别留意啦，嚟紧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例如烟花啦， 系啦，烟花垂直烟花啦， 系啊， 哇，真系好！好好啊！即係好多活動，即係每一日咧，我哋做傳媒好啊，你攞住份報紙咧，起碼有4-5個新嘅活動啦、新嘅展品啦、新嘅event 啦，會即將舉行嘅。 所以我都等緊期待住大家逼爆我哋唔同嘅區㗎。 好啊，好啊，知道㗎啦， 香港消費啊嘛， 知道㗎啦，知道㗎啦。好啦、啊，咁啊多謝 PC 啦，做我嘅好拍檔啦，翻嚟啦，咁啊，往後繼續同你咧發掘下好多唔同香港啦或者灣區入邊嘅人和事，同我哋去分享好嘛。 好， 多謝 PC。Thank you， 拜 拜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挑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暖 同为为何着紧恩怨，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宁愿再滴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冷静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为何大